会不甜。 那个，你俩进屋吧，我这边开了啊，开始。我的小五杯，都歇了吧，这块儿这块儿拿，这块儿拿，再剩下再拿，放 明天吃饭。 那就歇点儿，不够。 别想动静，上妈回去吃西瓜。 嗯，那你带妹妹上屋吧。 好吧。唉，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困了。刚才在床上躺一会儿，差点睡着。哎呀，我的妈呀，屁股底下东西真多。嗯，哎，新手机上第一次看，我什么？你新手机看直播，我还以为我啥时候又换手机了。嗯，千户电器专业以后咋样？反正你要让我看的话，电器行业应该还是可以的，起码说毕业之后有个活干，你起码说有一技之能，一技之长。嗯，只要别学文科，文科除了会计和审计以外，基本上也没啥太大用。会计属于文科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当年跟我媳妇儿一起想考那个会计从业资格证，我发现会计没那么好学，因为他那个东西逻辑性很强。哎呀，属于啊，属于文科，那他属于文科里还偏理的，我感觉。本科毕业去日本发展会不会更好？本科毕业以后去日本，怎么说呢？我身边有不少人去日本的，要不然你去的早。比如说我家里头，我有个哥在日本，他是九十年代他到大学本科毕业，学的当时学的就是日语，学的是经贸，然后去的日本，现在暂时就落到日本了。然后东北2000年以后也有不少去日本的，但是你记住，去日本的那些人本身他在国内就有钱，他不是去日本打工的。你说你现在上日本，人跟日本卷，日本现在人现在都已经在就天天工资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大，天天三更半夜喝酒，甚至站马路边上，就是大哥50块钱走啊，玩一会儿吧。日本都这样，那你去干什么？谁的新交易？赵玉百户所啊，好，谢谢赵玉百户所啊，看到啊，看到大久保公园，你这业务太熟练了。我们都不知道啊，你非得跟大家提一下。啥时候去日本旅游，我们去观光观光。嗯。哎呀。啥事别提了，没事听去吧。我这属于雷声大雨点小，说说而已。我看看左军都督府同志又说的啥，苏联亡于理科太强，文科太弱，这个说法靠谱吗？跟文理没关系。 苏联是因为没出现一个强权式的人物，就在赫鲁晓夫之后，从勃列日涅夫那二十年的话，苏联已经开始走向了修正主义道路，说白了就是官僚资本主义，那个国家是被自己的官僚层给卖了，给分解体的。美国解体不了苏联，苏联是自己解体的，跟他文理有什么关系？苏联强大的时候，苏联无论是苏联前期还是二战以后，他的文科理科都很强，他的工业，他的数学，然后他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嘛。风林晚舟千户，高宗死后收回权力了吗？高宗最后禅让了吗？年轻轻的禅让了，禅让了之后一点权力没有，活到七八十。秦桧是善终的，秦桧是死的时候还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身王，单字王。哎呀，所以说好人不见得有好下场，坏人也不见得有报应。秦桧是后来南宋的时候，是宋宁宗还是什么时候，然后给岳飞翻案，把秦桧给重新贬下去了，夺了他的所有的封号谥号。然后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上来，他苦出身，他把宋元时期的那些南方的世家大族全给该杀的杀，该打家的打压。然后明朝的历史观是很正的。秦桧是什么时候跪下去的？不是南宋跪的，是明朝跪的。为了哎呦，这又整哪儿去了？这锦州烧烤，哎呀，我们锦州那老弟，我看看，严嵩不倒，嘉靖会被害吗？理论上不会，理论上不会。但是严嵩不是倒不倒的问题，严嵩的岁数到了，他七十八九奔九十，奔八十的一个人了，他已经不行了。只能说严嵩一党。嘉靖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清算，也没简单的处理，没有清算的太狠。之后他的继任者徐阶太能装了，就嘉靖看走眼了。徐阶这老小子太能装。秦桧可以了，遗臭万年，对，遗臭万年也算出名。就是能遗臭万年不容易的。然后你说你现在谁给我做一个跪像让我跪到那儿，咱还真没到那实力。先后的连连是你这名儿起的。行，我红墙图志记载的是真实的吗？你记住，官方允许出版的书里的没有记的太真实的东西。那个书在网络上，就我看着抖音有卖的，但是网络上反响平平，就是他如果说他的胡说八道的话，他都吸引不了眼球。是吧？然后历史这个东西胡说八道的有的是啊，他都没火起来。刘东总兵，你这壁沟是啥意思吗？啊，你说北京是明代最好的都城的选择吗？一个西安，一个北京，理论上讲西安好于北京。西安的地势更险， 北京那边还挨着一个辽东呢。北京以北，首先它的那个离蒙古草原的缓冲区实在太近了，就出了那个嘉峪关、延庆的话，北边一马平川，张家口那边一马平川，人家要想打你，实在太近了。你相比之下，西安的关中平原就很大，它往北有上几百里的那缓冲区。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就是迁都的时候，西安不是朱棣的基本盘。就是我如果是秦王，对吧？我如果排老二，我是秦王，我原先我在西安，那朱棣肯定迁都西安，啊。当年朱元璋也想迁都西安来的，朱元璋没迁成，太子朱标没迁成，死那儿了。秦王朱赏死了，啊，那我往那儿迁，我那我有难度嘛？啊，博大西门啊，好嘞，博大西门，这不对呀，这是啊，博大西门，都司卫所，你改名了吗？我说老弟呀。北京的地理位置没有西安好，啊，行，我嘉靖三个皇后都是他自己弄死的吗？嘉靖有三个皇后吗？那我当时看的不全，我记得好像就两个呢。反正都是他弄的，都是他弄。他太后，包括那个太后，都是嘉靖搞掉的。等我看到那儿的时候，具体再讲吧，具体再讲吧。封皇后、陈皇后、张皇后，有张皇后吗？张是太后吧？这是谁的笑？猴，这是猴子啊！笑红尘啊！刚看到笑红尘，thank you。好嘞嘛，这奇不咋甜，还实惠实惠。现在嘛，现在这季节，这属于反季节食物，少吃应该。这又谁整个弹幕？假奥特曼假面不对呀、啊！你们成天没事怎么改名玩干啥？以前不叫假面奥特曼吗？又换了一个人啊。这花举豚说北京，你觉得北京不错？哎，北京缺水呀，地理位置也有点偏，知道吗？西安好处是在哪儿？它往下翻了秦岭是四川，往北还可以通西域。最理想的地方实际上应该是河南洛阳，确实那个位置。贯通南北，就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可以。你北京不行啊！北京除了向南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盘以外，只要往北一点儿，全是外敌。东北那时候，东北明朝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西北和正北方全是山。出去的话就是那个蒙古草原，它的位置不怎么好。你现在是不打仗，你现在安全。你没有这感觉，哎呀，看到了，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哦，好嘞，看到了，只争朝夕，谢谢啊。李嘉诚卖港口那事儿怎么看？李嘉诚卖港口，这老小子确实不厚道。我以前对李嘉诚印象一直不好，一直印象不好，我觉得他是汉奸卖国贼。但是他之前就透露出想卖那个旗下的港口长江合济的，我原以为他会高价卖给国家，对吧？他放出卖港口这个信儿已经有好长时间了，然后我当时还以为他会高价卖给国家， 挣一笔钱，老小子就是现在就是甩货啊，把资产一清之后我跑了，结果他卖给美国人了。嗯，这个确实这事儿做的有点操蛋呢。嗯，稻子熟了千千，稻子熟了千回，好，看到了，稻子熟千回，谢谢谢谢。结果他卖给了贝莱德。嗯，全国23个国家40多个港口。嗯，很气人呢，对咱们影响很大。你李嘉诚拿着，不管怎么说，你李嘉诚还是名义上的中国人，他现在他是拿中国护照的，虽然他资产转移出去了，但他名义上还是中国人，就是这事儿咱还有的商量，我用你李嘉诚的港口咱还可以谈，但是现在他把名下所有的港口卖给了贝莱德，这就很麻烦。中美一旦关系不好，这个事儿就他不让你用怎么办？谁的 AC 机娘啊？左文香，哎呀，好看到了，左文香，哎呦我的妈，好来了。就因为这事儿啊，就因为那个李嘉诚把港口卖给犹太资本，国台办不叫，那就不是国台办，那是就是，港澳那边国家有一个机构，然后《大公报》在香港直接就是公开发声。直接就点名李嘉诚了，你老小子做的不对。然后他形容他那个词儿是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嗯，好像是就是你这事儿办的糊涂啊，然后你这事儿办的糊涂。六个字儿我也知道，六个字儿。嗯，啊，发型乱了，啊，这是你的提醒我，前头有一绺掉下来了，那个发胶喷少了，发胶喷少了，莫天真，误糊涂，这就属于这关键，现在说也没有用啊，已经卖了，嗯，跟美国那边谈完了，具体不知道港口交割没。200多个亿，哎呀，李嘉诚这个老家伙手里的资产还真多，我原先也没想到他名下就是长江合计名下有在23个国家有40多个港口，贱卖还是贱卖的，那是纯汉奸的，那是纯汉奸。他以前是啥呀？他以前比如说只是在国内进行一些投资去抄底，然后他抄底的行为吧，就地产他的做法就挺讨厌的，买了地不开发，等你周边开发完了之后，我把地高价一卖，特别省心，我什么也不管，我买了地就捂盘，最后一卖，然后套现就走了，纯商人，不工作，嗯，就是二道贩子。关键现在他这个卖港口这个做法，哎呀。嗯，现在呢，哎，好嘞，看到了，刚才看着了，我没看着名儿。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好，谢谢，只争朝夕。哎，现在这个阶段吧，国家还不好意思对李嘉诚动手，你还没法弄他。因为你现在你应该有感觉，我们和美国，就是我们和特朗普的这个美国正在拉拢国际资本，就是美国的犹太资本现在已经开始有外逃的倾向了，已经开始有外逃的倾向了。嗯，我们现在呢对于资本来讲的话比较谨慎的，就是你想现在包括前两天去北京开会的小米啊，小米的雷军啊等等，有很多上市公司它其实并不是中国企业。嗯，雷军没有问题啊，就雷军没有问题，小米现在是国家比较看重的，就是哪个方面需要进行一些突破啊，需要配合国家的一些那个政策 发展方向，那就用小米儿，你给我上，对吧？啊，国家需要汽车，你就给我做汽车；国家需要小家电，你就做小家电。嗯，但是小米名义上讲，它不是国内公司，啊，它的注册地是在海外，是开曼呢，还是英属维京群岛？啊，跟那个百度什么的他们差不多。然后他们小米上市是哪儿？它还好一点啊，它不是美国上市公司，它至少它起码还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嗯，还算听话。所以说国家对于这些就是这些归属权，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的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国内这些大厂，百度、腾讯、小米等等等等，它哪一个里头没有贝莱德？都有。特朗普现在在美国和美国的犹太资本掐的都已经热窑了，啊，已经出现分歧了，啊，已经出现分歧了。犹太资本就是贝莱德这些公司，因为在欧洲有众多的投资，就包括乌克兰的地不卖给乌克兰，都卖给贝莱德了吗？所以美国的犹太人的原则是，美国必须全力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干，因为这个我的生意在这儿。我如果这仗输了的话，我的投资血本无归。但是特朗普就很聪明，特朗普脑瓜确实够用。我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乌克兰我就要放弃的。然后特朗普的重点，他是针对咱们，就是你想想，就是特朗普没上任之前，欧洲比较紧张，特朗普一上来之后，现在朝鲜半岛啊，就是菲律宾啥的，他专门搞事情。特朗普很聪明，他知道俄罗斯对美国来讲没有什么威胁，无论是经济呀还是军事，没有威胁。美国真正的威胁是咱们，所以特朗普上来一直针对咱们搞一些动作啊。哎呀，川普很聪明，他做的事儿啊，他做的事儿其实都对。没有一样不对的，包括他对周边国家征税，对加拿大征税，对墨西哥征税，对美国征税，那么你想重振制造业，你必须征税呀！你没有关税保护国美国的制造业，你如何重振呢？这一点问题没有，然后搞得天下大乱，然后他在朝鲜半岛搞事情，他在菲律宾又搞事情，唉。川普啊，但是没有用了。川普快80了，声音小周，杜特尔特是不是被抓了？杜特尔特啊，怎么说呢？最近杜特尔特这事儿炒得挺火，然后我看了一些讲解，我的感觉是啥呀？杜特尔特好像是自己送上门的，你们有这感觉吗？你要知道特朗普是从哪儿去的那个欧洲啊？从哪儿被国际刑事法院接走的？他是在中国香港，香港啊，那是咱们的地盘。我们如果不放人，吹牛欧洲荷兰一个海牙一个小机构一个小协会，你从咱这儿把人带走，你做梦啊！美国当年有一个美奸就叛徒，那个就是斯诺登，知道吧？美国情报部门的，把美国那点烂事曝光了之后，然后斯诺登跑到香港，想从香港中转去俄罗斯，因为我们不好意思留嘛。美国当时派人不就想干掉他吗？当时愣是没整走，我们给护下来，然后送俄罗斯去了。杜特尔特的身份比那小子更贵重，对吧？说实话，欧洲国际刑事法院，他不应该叫国际刑事法庭，那就是欧洲自己搞的一个东西。菲律宾都不是成员，就菲律宾都不承认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五常里面只有两个国家承认这个国际刑事法庭，中美俄三个都不承认。那他这个东西，他这个组织比非法的强不了多少。联合国五常还分上三常和下两常。上三常如果不在了，联合国就不在了。 你下两场有没有无所谓，对吧？联合国有三个常任理事国一样运转，你那两个是点缀。那国际刑事法院就是自己欧洲自己搞出了一个东西，就好比我们地方我们辽宁锦州自己搞了一个烧烤协会一样，你谁承认呢？你自己弄着玩而已。所以说杜特尔特去荷兰去欧洲，我觉得有点就是借坡下驴，我配合你，我演一出戏，我演一出戏，你毕竟他只是一个前总统，对吧？我跟你走，走了之后你看没，他在整个行程当中不停的发布那个朋友圈吧，那应该叫朋友圈，反正他有个人的自媒体，他发布自己动态啊，我被人家抓走了，啊，抓到这儿住宿的条件非常的差，然后杜特尔特躺在沙发上很疲惫在吸氧，然后整个全程在卖惨。他一卖惨，他整个这个一炒作之后谁最倒霉？菲律宾那个总统小马克思，他最闹心，是吧？他最闹心。小马克思当时只是啥呀，就是你杜特尔特，你作为前总统跟你闺女，他带着我们菲律宾的副总统，你跑到香港去了，你去干什么去了？他说是去香港参加一个菲律宾什么劳工协会的那个什么活动啊，是为了就是过两个月有一个菲律宾中期选举。那不净扯淡吗？你拉选票，你上香港拉什么拉的啊？他只是不好意思说我直接我去北京拉援助啊，那太敏感。他上中国香港应该就是找着这边求援来了啊，对吧？你小马克思后台是美国，那我找个后台也很正常嘛，对吧？他跟咱们关系一直不错啊。小马克思一看杜特尔特带着闺女去香港了之后，他知道你跟中国不一定谈成什么条件啊，然后小马克思就不想让杜特尔特回来，嗯，然后美国呀或者是小马克思在背后操作一下，就找那个国际刑事法庭啊就是真的，你这个名义上的国际组织，你没事你起诉他，你说你要抓他就恶心一下他，这个事儿只是想恶心一下杜特尔特，给他点压力，通过媒体，那意思就是你现在离开菲律宾了之后，你短期你最好不要回来，你不回来的话过两个月中期选举啊，然后我现在在菲律宾，我就能够继续执政，我的得票，我的支持率还能维持住，嗯。结果小马斯克就是这个杜特尔特，哎，我都80了嘛，对吧？我反正我已经不能竞选下一任总统了的话，那咱就玩一出大的，嗯，那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海牙的刑事法庭我就走吧，对吧？我就去欧洲了。这一炒作了之后，小马斯克就非常被动，对吧？你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斗争，你菲律宾国内的选举，你为什么要借助国外势力？这叫什么？这勾结外部势力内斗叛国，很难看的。菲律宾现在国内游行不就起来了吗？对，比前户上青楼，你什么名字？你说这个东西确实对，就是在给他闺女铺路。老杜已经快80了，他无所谓了，知道吗？但是他得把他闺女下一步路给铺垫好。你小马克思这事儿做的不厚道，知道吗？你老爹当年跟美国人勾勾搭搭，是被美国人救走的，就差点死到菲律宾。然后杜特尔特当时能把你允许你上来竞选当总统，估计私下里谈过条件，就是你当六年总统，菲律宾好像是一届六年吧，然后下一届呢，我们家族我闺女继续上，啊，因为你有案底，你有案底啊，我能拿住你。结果小马克思上来之后呢，因为背后确实还是有美国支持，啊，人家小马克思现在就翻脸了，包括估计也是有川普的意思。川普就认为，就美国现在认为杜特尔特家族在菲律宾的影响太大，然后他过于独立，就是他不听美国的指挥，这点是真的，就是你独立性太强，有点亲中， 然后美国现在准备动手把你杜特尔特的势力清除出去，就下一届总统不想在你杜特尔特家族再出来了。嗯，然后老杜摊牌了，那你既然想把我整出局，那咱就斗吧，对吧？你有后台，你有后台，美国支持你想把他，那我也能找后台，谁跟美国不对付我就找谁，不就上咱香港来了。这事儿吵到现在这一步，我感觉对老杜是比较有利的。嗯，因为国内的基层老百姓来讲，因为得益于杜特尔特那几年的反毒反腐，有老百姓确实照以前要生活好很多。然后杜特尔特当年在禁毒的同时，你要记住啊，就是菲律宾有那么一阵时间有点像南美，就是他那个毒品泛滥，那你记住贩毒这个东西的话能贩到那种程度，背后必有保护伞，就是美国，就是菲律宾的官方警方当年也有参与，就是在禁毒的同时他还要打黑啊，你能禁毒打黑，就证明老杜当年在国内背后的势力是相当强的，就是警方和军方很多人实际上是支持杜特尔特的啊，他在军方和警方里头有一定的势力，嗯，他给军方当时答应了他好多好处，给军方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啊，所以说你现在的话，菲律宾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内斗了，我觉得杜特尔特应该是占上风，当然美国也花钱了，美国也花钱了，就老杜。小马斯克宣布让国际刑事法院抓杜特尔特的时候，美国给了菲律宾一笔那个援助，三个多亿，三个多亿军援，就是给菲律宾钱，让小马斯抓那个杜特尔特。这你没钱的话，这事儿你办不成。美国是掏了钱的，三个多亿美金。哎，说实话这钱不多啊，说实话钱不多。菲律宾要跟咱们作对的话，这个三个亿解决不了啥问题，我们可以给的更多。三个亿三七二十亿人民币，没多少。哎呀，前后今年315晚会有没有亮点？315晚会，我315那天上班我也没注意，然后咱粉丝给我发了一下，315好像也没啥特殊的内容，对吧？卫生巾、一次性裤衩那玩意有啥可讲的？那东西正常人的话，你买个牌子的，你用它干嘛？泡水的虾仁儿，那太正常了嘛，对吧？董宇辉都卖过泡水的虾仁儿，南美白对虾，那它是这种东西现在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就是315放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感觉。那泡水的虾仁儿，那个本土产的那个南美白对虾，冒充智利还是阿根廷进口的野生大虾太多了。现在东北啊，就不是说南方，就东北用淡水、用地下水养那个南美白对虾，在夏季和秋季的时候能做到20块钱一斤，虾活的欢蹦乱跳的，20多块钱一斤，我吃哪门子冻的，我不精神不好吗？嗯，你自己买点那个活虾洗一洗，自己冻不就结了吗？我还买那人就是那个加工被加工的虾仁，不有病吗？都多便宜啊。剩下还有啥？剩下我看看啊，剩下家电公司骗人，那很正常，这都很正常。 你想啊，就是现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有一个，就是有个叫啄木鸟那个公司，啄木鸟那公司，全国连锁的家电维修，家电维修这种东西原先都是个人作坊，就是每个社区或者是街道的路口有那么一个，就是一般不会太多，一个或者两个啊，家电维修的小店铺，破破烂烂的。然后谁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抱着电器去，或者是你约人家上门啊，他能不能生存，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技术和道德水平，对吧？你如果技术不行，淘汰；你如果骗人，也淘汰，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啥呀？它不应该是全国连锁的，它就是个人小作坊。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搞一个全国连锁，它的目的是啥？它的目的是什么？炒作，搞出一个全国的品牌，做大了之后，准备上市骗钱，卷完钱之后一跑，就现在就是这个模式。互联网模式就是我把原先本来就是一些就是民间很分散的一些行业，就不应该互联网全国连锁的，搞成互联网模式，做的体量很大，然后一炒作，把那个业绩做得很漂亮，他业绩做得漂亮，他必须骗人，必须骗人。啊，就包括像卖二手车似的，你记住，二手车这个东西不能全国联网。我从来不看网上什么瓜子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二手车的网站，买二手车就去当地比较知名的大一点的店儿。网上那个东西，它是监督不了你下面的，朝廷、京城都控制不了地方官府。你一个公司如何控制最底下的那些那个加盟店呢？做梦一样的。这个模式本身就是用来骗人的。房屋中介。房屋中介的话，以前五八同城那个模式可以，我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分成每个城市，你自己在我这个平台转发信息就完事儿了。但是很难盈利，很多网站当时做起来了之后，做到全国人尽皆知之后，他就想垄断啊，他就想把这个中间这个消息封锁了之后想盈利，但是盈利的结果就是我不用你，我不用你。对吧？我想租房子，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自己印一堆租房子的那个纸，我就去，我想从哪片租，我就上那墙上去贴。买房子、卖房子都可以去贴，我为什么要在你网上花钱？找房屋中介无非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就是，你人可能不在国内，我人不在本地，我实在回不来，我找房屋中介。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就是我现在急于出手，3个月之内，一两个月之内，我想把房子出手，我没办法，我所有的中介我一挂，我任掏这个手续费，然后你去帮我卖，或者去帮我租，我卖过两回房子，对吧？我也买过二手房，都是骑着老破摩托，就是隔三差五就是。一个礼拜、俩礼拜，天儿挠的时候，你就挨个小区去转呗。墙上有广告，玻璃上贴着报纸，上头也有手机号，挨个打电话问呗，然后去看，何必找中介呢？有一些啊，有一些，比如说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群，就是领导。有一些就是退休的领导，他手里的房产特别多，或者他的房产是超标的，然后他在卖的时候自己不方便出面，那这种也有，就是我是退休老领导，然后我现在卖那种豪宅，我没办法出面，然后他就通过中介，我看看315还有啥来的，家电维修，还有互联网贷款， 那个电就是互联网贷款，那个的话，那个的话前几年实际上不就一直有，嗯，一直有，但是今年3.25曝光了之后，会不会在今年2025年把那个互联网的那个金融牌照收一收？因为我一直挺讨厌的，就是你像类似于百度，百度的杜小满360也有，这种互联网的贷款公司实在太多了。那金融牌照当年放出去了，2000几年的时候放出去，但一直没有收回来，挺讨厌的，坑人，坑人。那就是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们实际上已经把人工智能或者是大数据这个东西已经用上了，嗯，就包括咱现在上线的那个花举豚，他是北京的。他跟我说，他说他借的贷款20%，我说我不信，不可能，对吧？因为就是我在网上我也借过款呢，对吧？我支付宝的利率，支付宝借呗还是叫花呗啊，就是那个支付宝的借款利率就是6%到7%，结果他一截图给我看，他的贷款真是20%，这就已经接近于高利贷的水平了。23%，23%就你到24%就是高利贷，嗯，这就是啥呀？这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公司，他实际上他手里头有你的个人信息，然后他经过大数据的一对比，你像我这种的，人到中年还有正式工作的，实际上属于优质客户啊。但是我这种人呢，不喜欢借钱，对吧？抠，不喜欢借钱，也不喜欢花钱。所以说他在给我放贷款的时候，他刺激你，他说我给你贷款利率，我最低的时候有6以下的，就是你借吗？你在一定数额范围之内贷款利率做到4点几，那我也不借啊，我借你干嘛呀，对吧？我手里有几万块钱现金流我够了。然后你像花举豚，他是啥？他是北漂啊，在北京打工的，居无定所，收入也不稳定。然后他这个年轻嘛，年轻的他花钱也没有数，他就没事从网上借，借完这一期，从这儿借的，从 A 借的钱，然后拿 B 再借钱还 A， 有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的短期借款压力比较大，他始终在借，这可能就被人家那个大数据发现了。然后像他借款就特别的高，就接近啥呀？就借的还不多，就借1-2万块钱，然后短期利率。年化利率就将近20%，这不就是高利贷吗？他这种互联网公司是啥呀？反正我也能控制你的征信，因为都是有牌照的。你像百度啊、腾讯、支付宝，它都有牌照的，我可以查你征信。我跟国家那个财政系统都是联网的。你个人来讲，你不可能因为几万块钱就把自己拉成黑户，对吧？你要真多行，真几百万往我认了，你几万块钱你不可能因为几万块钱变成黑户啊，那你肯定得还，你肯定得还，他就把你的还款利率拉得很高很高很高，这特别讨厌。杜小满没事吧？说的不就杜小满吗？那百度事儿多去了。向光生长还666，好，看到了向光生长 ，thank you， 谢谢啊。百度是去年呢，好像是2024年的话，你说百度它那一个公司，互联网公司，你缺钱吗？它不缺钱呐，它在网上净骗钱了。去年它是上市公司嘛，它是申请扩股，增发了100亿。嗯，就定是定向那个定向扩股啊啥的，反正他的市场融资融了100亿，他拿那100亿去干什么？那网友说了，80%的可能性他拿着100亿去放贷款去了，对吧？你贷款这个东西就是无本生意嘛，就是你正常从银行拿出低利率拿到钱，然后再高利率去放，你就挣钱。他还从社会融资，从股市融资，那没有利息啊。这百度现在就是这种公司，知道吗？ 哎呀，百度无所谓了，百度现在已经退出去了。我现在前两天装电脑的时候，浏览器没人用百度的，搜索引擎现在人家都用那个就是微软一个默认的有什么搜索引擎啊。然后你现在人工智能又出了 DeepSeek，你百度现在存在感很低的，知道吗？国家如果哪天去打打个比方，就像那个315把曝光了一些就是网络贷款的一些那个。不良现象，如果借这个机会，今年把网络贷款这个牌照该收的我收回来，对吧？你百度，你做你的互联网公司就好了，你不要放贷 你把它金融牌照一收，它就完了，它就完了。百度用来测试网络，这百度用来测试网络，反正也对，也对，嗯。百度输入法我也你都卸了，我以前也用过百度，花里胡哨的，然后后来用了搜狗，搜狗也花里胡哨的，人家不务正业。后来人家那个就是上网的小年轻人，人家跟我说，现在你就用默认用微软的就系统自带的，他的那个输入法就够用了，你只要以前打过的词，他默认都会记忆。你只要系统不重做，还是挺好用的。百度现在网盘我都不用，我就不知道为啥百度网盘现在普及率这么高，不充会员根本下载不了东西。我是肯定我是不用百度网盘的。如果让我用，我用电信的天翼网盘，那是中国电信搞的，下载速度不受限制。知道吗？传播带色儿的，百度网盘不能吧？哎，这刚才那谁说的对，就是百度为什么现在普及率高呢？就是它出道的早，谷歌当年进来的时候，国家为了考虑到安全嘛，就把谷歌给踢掉了，然后扶持百度，所以它出道早，它手里的资源特别多，我也用过 DeepSeek，也用过360。它的资源真不如百度丰富，但百度它一点什么东西，告诉你充会员，告诉你注册，这个东西就很讨厌，对吧？你拿别人的东西卖钱，有点新意是吧？过于商业化这谁呀？4000头牛能不能说？4000头牛有啥不能说的？但是不好深说呀。好事啊，看到了，好事来了啊！好，看到啊，还有浊世浮尘。哎呦我的妈！这老家伙，浊世浮尘是老家伙。4000头牛这事儿吧，确实是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但是这个姐们儿的身份，你不好深说。人家是人大代表，你说的太深了，有碍国体。那个标题特别的讨厌，我估计是不是为了恶心咱们？就是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养4000头牛。他是哪一年的大学毕业生？那个姐们跟我岁数差不多呀，她是80后啊，比我小几岁。80后，她上大学是20年前的事儿啊，2000几年的大学生，回乡创业，那她是回乡创业吗？她是河南啥呀？她是河南祖传的资本家，当地的那个土财主啊。孩子大学毕业了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然后被迫回家去养牛。你这么解释，你一听，就对了，知道吗？河南暴发户， 当地的世家大族，嗯，然后闺女呢也不知道念的啥大学，也不知道念的啥大学，念完了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你但凡他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他也不会去养牛啊啊！但是你得记住啊，你得记住，人家能当上河南省的人大代表，人家在，你记住，他人家在河南省背后的势力肯定不一般，你去给我去，你连县人大你都进不去，你还别说去全国人大，人家在去北京啊，讲我回家养了4000头牛，嗯，现在关键网友曝光一个东西啊，不能坐实，咱不好意思传谣啊，咱只能说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他在前几年的时候，他这个名下的公司，他与他相关联的公司有四五个，都是农业发展什么什么什么公司，他要么是股东，要么是那个董事会监理、董事会监事，反正他都是这个公司农业公司的那个管理层。他这公司在前几年名下的牛只有2-3千头，然后今年突然变到4000头，嗯，然后网友猜测啊，这是猜测，现在就是因为你国家没有调查之前，我们不能坐实。就是因为国家现在对于农业是有补贴的，就是你如果养牛到了一定规模，每头牛国家有补贴，每头牛国家有补贴，你如果养的少拿不到啊，你养的多才能拿得到。那你想想，他现在公司名下有4000头牛，他就能从国家拿到4000头牛的补贴。一头牛多少？一头牛1000？一头牛4000？1000吗？1000的话，咱就打1000块钱算，4000头牛就是400万。所以有网友猜测，他这个农业公司实际上名下并没，就是他自己本身并不养，就是并没有那么多牛，甚至他本身并不养牛，他所有的牛都是别人的，挂到他公司名下，啊，我的牛，然后我把国家的补贴挣到手，然后牛你们照养。因为养牛不挣钱，养牛不挣钱，养牛不挣钱，从今年年初已经成为了国家共识，对吧？因为你前两年的时候牛肉是多少钱呢？东北的牛肉应该是30出头啊，南方贵点啊，就是辽宁的牛肉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北方牛肉便宜嘛，羊肉比牛肉贵一点，贵几块钱，羊肉大概35，牛肉大概在30左右，今年的时候牛肉已经干到最便宜的时候干到25以下，这个然后就是养牛户已经是哀嚎遍野了，你没法养啊。然后在养牛行情这么不好的情况下啊，他这个公司顶峰上啊，我还增加我的肉牛不仅没有减少，我还增加了。那他这么做的行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爆制？他这个时候为什么养这么多牛？骗补呗，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因为以前经常跟你提农业是啥，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就我这个小圈子里头有一个，我那个哥们儿，只有他一个是念过本科毕业的啊，他是一本学校一本专业，沈阳农业大学，土壤监测。然后他毕业了之后，他的同学的去路都是什么啊？特别有门路的，可以去那个辽宁省啊，或者是某市的那个农业局啊，或者是农科研，这都可以。剩下大部分人，你看他是回家自己经商了。剩下大部分人去啥呀，都是去那个农村卖化肥种子什么的了。然后他们同学当时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在2000年以后，国家对于农业一直有补贴。然后因为本身他是高校出来的，他通过他学校的老师，通过他上级的农业部门，农科研农业部门，他们能够最早知道这个政策，然后能拿到这笔补贴。 所以说他的同学当年也有种地的，比如说他在农村哪个县的地方，哪个县种几百亩地，也不多啊，种几百亩，只要够国家的补贴标准就行啊。然后他们的原则是，我种这块地不挣钱，因为种地的利润低到令人发指，又累又不挣钱，基本上一年属于白玩，一亩地一年挣二三百块钱就跟不挣钱一样，基本上是闹个白玩。然后我必须靠国家的补贴维持生计，就是如果说拿不到国家补贴，我今年白干。嗯，他们同学都是在通过关系在种地。所以那个我一直的观点就是啥呀，就是民间不要种地，国家去种。你与其把钱，就是我国家掏钱给农业补贴发给下面，最后这个钱到了谁手根本控制不了，全国好几亿亩土地我怎么控制，我如何一亩一亩去核实，那你干脆国家种地。嗯，把所有的个人养殖户全部消灭，就主粮个人你就不要种。国家种地，农民干啥？农民变成国家的农民，农民变成国家，打个比方，我一直说应该国家成立一个那个公司，打个比方，国家有中铁，有中国电力集团，有中国石油公司，对吧？你应该出一个什么？就中国农业集团，河南分公司，然后下多少多少个市的那个农场，然后你农民上农场做签约的工人不就得了吗？我要能混成编制我就混编制，混不成编制的话我变成合同工人也行啊，我给国家种地，我领工资，我一个月开3000块钱4000块钱，享受五险一金，早八晚五。嗯，我给国家种地，至于这块地今年是正式赔，我不用担心，那是国家的事儿，我把我活干好就结束了。黄庄关山道啊，你小子不值班了，你上我这儿凑什么热闹？国营农场嘛，现在全国的农业乱象丛生，你给养殖户补贴就会出现4000头牛这个情况，对吧？有没有4000头牛？你现在一去查，可能就知道，他圈里可能根本没有。你如果给那个农田补贴，就会出现之前也是人大代表，水稻上山，他把农田给你弄到山上去，能不能种出来东西不知道，反正我把农业补贴先骗到手。这东西太多了，包括现在一些就是大规模的养殖户，养的比较成功的。也会存在一个啥现象啊，就是你知道种地现在的话你必须规模大，几千亩地甚至上万亩地去包，然后一亩地的基础投入至少几百块钱，这动辄一次投入就几百万。现在好多种地的他需要去贷款，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啥情况，如果今年风调雨顺好，这帮人挣着钱了，这个钱揣到自己兜了，就是挣到钱了，这帮人揣到自己兜了。如果赔了怎么办？你跟我说，今年要么大旱，或者是今年洪涝灾害，赔了呢？赔了他们贷款不还，挣了是自己的，赔了的话，我以农业我申请的农业贷款我就不还了，大不了给我拉黑户，这种事儿太多了，那你说国家是不是像一个凯子，像个冤大头，就是我国家的地现在被你们种着，挣了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啊，挣了都到你们兜了啊，然后赔了呢，赔了我他娘我的贷款你不还我，然后你跑了， 我还不能管你要，因为这属于天灾，你还真没法死乞白赖去追。这个有例子的，这不是假的，这是真事。因为我20，我想想啊，我是前2023年的话去的新疆嘛。新疆我没去之前，就是2020年以前，新疆那个因为当时气温还没这么高，降雨量还没这么大，新疆有好多那个地它属于荒地，极度干旱，基本种不了啥。那包新疆的地，他这就是赌，我一亩地包多少钱？100-200块钱就包一亩地。那新疆那地你也知道，它面积大，连片的，一整就几千亩、上万亩，100块钱一亩，他就往外包，然后就赌今年你能不能下雨。你如果今年下一场雨，我就能种点什么。你管是种哈密瓜呀，或者种点棉花，那玩意儿极其耐旱，我就能收回成本。然后我去新疆的时候吧，有一个大哥。本地大哥，然后他就喜欢那个东北人那个口音，哎呀，完了那也是个酒蒙子，然后跟我聊的甚欢，就多扯了一会儿。他说他家亲戚在2021年、2022年那两年的时候，是二差不多那几年的时候就包地，一下就挣着了，因为之前地特别便宜，100-200块钱一亩，包了几千亩，然后就种吧。就是你能长啥样算啥样。结果2021年、2022年的时候，全球气温回升，降水线北移，然后新疆就开始下雨了，对吧？夏天的时候竟然河里都有水了。结果他就赌正了，2021年、2022那几年新疆的棉花丰产，一亩地棉花能打300多斤，300多斤最好的地甚至说能出400。你知道新疆的棉花多少钱一斤吗？新疆棉花炒的最高的时候，一斤棉花10块钱，300斤棉花是3000呢，3000。你在东北种地，无论你种什么，不可能超过2000。苞米高产，对吧？能打1000几百斤，将近2000斤，但对不起，苞米就卖8-9毛钱，1000多块钱。你如果打粮食几百斤，一斤粮食卖1.56块，你还是1000多，你无论如何过不去2000。新疆种棉花那几年就赌对了，一亩地能出3000块钱。棉花没有，没打棉花哪有700斤的？棉花没有700斤的吧？那是300公斤，没棉花，棉花产量比较低的。结果那个大哥说，那他那个亲戚当时在新疆的时候，那几年就是那几年棉花就赌挣到了。他说2年挣了1000多万呢。他成本就几百块钱，一亩地一挣钱挣1-2千，然后像咱去年再说的时候，新疆的地价就上来了，就上来了。新疆一亩地的地租平均1000多，棉花地能种棉花地的一亩地1000多，高一点的将近2000，2000一亩地哪有啊？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你除非种大烟，种罂粟，要不的话你挣不出来。结果2024年的时候就出了个岔头，棉花地在眼看就要收获的那个时候，因为棉花最后它那个就是它那玩意儿像开花是吧，开花的时候，开花那个时候就最好是高温干旱啊晒，然后棉花就好。结果下了一场雨，下了一场雨。那你棉花那个东西它怕下雨嘛，一下雨那一年棉花就一下产量就下来了，从300多一下掉到200多，品质还差啊。结果那一年地租还高，产量还低，棉花品质还不太好。结果那一年有不少包棉花地的他就赔了。你想想，如果说你包了10000亩地，你2000一亩地租的，你想想你成本是多少？地租2000万，再加上机械、人工、种子成本，可能就得奔3000万去。你如果要是没收回来成本，赔一半，你想想，那是血亏嘛？血亏，那你如果是有银行贷款的话，那这贷款我肯定就不还了，还不了。你哪辈子能种出来1000万呢？ 种地本身，你说种地是赌徒，你没办法，种地现在本身就是靠天吃饭嘛。嗯，你种水稻的话，水浇地，你最高标准的也就是啥呀？能够进行灌溉的，那你还得避免有天灾人祸。那东北经常是啥呀？今天眼看都已经要封产了，对吧？苞米那个粒儿都已经硬了啊，水稻也都长好了，来了一波台风，那又给你刮倒了，你这哼。反正你要让我说的话，国家的地，国家种，取消农民。东北还有台风，东北也有啊，东北也有啊。就去前二几年的时候，二几年有一个台风从台湾那时候直接就往北来，然后从辽东半岛就上岸了嘛。上岸了的话，辽宁这边影响不大，然后他把黑龙江给吹了。嗯，黑龙江有好多县啊，风吧，说实话，台风刮到东北的时候确实已经没啥劲儿了。我们当年就报台风预警，我还特意上户外看见呢，最后掐指一算。撑死也就是四级到五级啊，风并不大啊，但是你记住它时间不好，那一年那个台风正好是人家那个黑龙江苞米都已经结穗儿，就眼看就要收割的时候，哗，一场大雨夹杂着台风之后把苞米地全吹倒了。那你想想苞米那东西两三米高，我的天哪，那你那么大风那肯定很遭罪啊。你们在黑龙江绥化工地工棚都被吹上天了，那你们那工棚也是简陋了一点。嗯，哎，最后德赛电池能讲不？德赛电池那个我看了也没啥太大事儿。关山道说东林党起源于宋神宗。嗯。这个我也没，宋朝我也没啥研究。东林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宋朝，但具体时间我也没研究。那你可以，这个你可以有可能是那个时期啊逐步成型了，也有可能。嗯，南宋北宋就有东林党。我们泛指啥？我们泛指的是啥呀？官僚和资本家两股势力合成在一起形成的一个那个利益体。北宋就有，如果北宋没有的话，宋徽宗的改革不至于出现靖康之变。嗯，也就是说北宋就有，如果你再往前倒的话可能更早，只不过没有拉出大旗来，对吧？那宋朝的话至少那时候至少有东林书院了，以江南的为基础。中国的资本主义啊非常早啊！我现在最讨厌别人说啊，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记住，这个东西要在课本上抹掉。明朝是资本主义的完全体，就资本主义在明朝已经进化到了最终形态，对吧？架空皇帝，对吧？你皇帝死了，七岁的小皇帝你不掌权了，我内阁可以代行皇帝职务，啊。皇帝如果说你跟我们对抗，我可以给你把你做掉，皇帝想干什么你得报我内阁同意你才能执行。他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完全体，只不过没像英国似的 对吧？就是皇帝，我直接宣布我这个国家我管不了了，我二线放弃权力，只是因为中国传统帝制时间太长了嘛。内阁还没有撕破脸说你皇帝直接给你完全架空，英国是完全架空了，就是皇帝直接写了这个，也写了一个声明，皇室只是一个象征，这国家我不管了，明朝还没到那一步，但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了。如资本主义萌芽啊，你要是往早算的话，宋朝都不算。资本影响政治就算资本主义，资本控制政治。咱们一直讲以前吕不韦投资秦始皇算不算？啊，这公元以后的咱不说，公元前的。吕不韦是个商人吧？对吧，他投资了秦始皇，然后我扶你上来之后的话，我只是我也是为了利益我才去扶持你的投资嘛。那这是啥呀？这是战国时期。您再往早的再往前其实还有，再往前的话其实历史我也不太了解了，但我记得我去无锡去南京的时候，我知道有就是春秋时期有个范蠡。他投资的越王勾践，范蠡要是没记错的话，是现在所谓的商人的就是祖宗，商人的祖宗，供奉商人最早的祖宗谁？范蠡，他投资了越王勾践，但是他的下场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越王勾践把吴国打掉，吴王夫差打了之后，就范蠡人家抱的美人，人家就撤了二线了，那他可早了，他也是个商人，现在给他加的名挂了一堆名头，说军事家、政治家、如何如何、经济学家，错，他就是一个商人，投机也可以。因为你无论干什么你需要钱，中国的商人比我们现在课本上写的可能要早得多得多，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最早可能会可以追，不光这就不是先秦了，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都不是战国。那都是公元前，我那个范蠡和越王勾践，他是公元前几百年的事儿，太早了，我都不知道。哎呀。你感觉他是个战争贩子，因为勾践的越国被划分了，战争贩子。我对那段历史吧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你如果说他是个战争贩子，他把越国的那个地盘给分了，那他的行为就有点像啥呀，有点像近代欧洲的犹太人。欧洲的犹太人特别讨厌大一统，对吧？他特别害怕欧洲会统一，因为欧洲统一的话，你形成一个强权的集权政府，他会限制资本，会打压和限制资本，所以说你还是分而治之。你政权分割的情况下，我商人的话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可以分散投资多个国家的政权，对吧？然后你都依附于我，我在中间纵横捭阖。搞平衡。那你要说春秋时期就有这一套的话，那就厉害了。锦州烧烤想了解宋史，推荐哪些书？宋史真推荐不了，因为我当时就是赶鸭子上架讲岳飞的时候， 也就是看了一下元朝修的宋史，就完事儿了。元朝修的那个宋史太简单了，一个月就是一国的史书啊，一个月最少的时候可能就几百字，就一个月就可能就几行，几百字就没了，一年可能在几千字，然后没有其他书可以参考，剩下的就从百度上去找，东拼一点西拼一点，把这个故事给你整合起来，没有特别权威的书，包括当时我提到了一本书叫那名叫什么来的，我提到了里面的一段话，但是我也是从那别人那摘过来的，那本书我并然没看，我实际上没看过。续《资治通鉴》长篇，那你要真要是有那个精神头的话，资治通鉴，那资治通鉴你只能看那个老哥们说的，就是续编那个，因为资治通鉴是北宋写的，他写的是宋北宋以前的事儿。你要想看宋朝后期的，还得看他说的那个。宋时候哪有宋时候逗乐呢？明通鉴怎么样？明通鉴不知道，没看过。靖康之变的东林分子有哪些？那个你去网上查一查吧。人宋徽宗当时毕竟列出了一个就是东林奸党，他给立碑了嘛，他肯定会有这个名单，叫元佑党人碑。至于后来这个名单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正常情况下，当宋徽宗变法失败，靖康之变之后，这份名单应该会被销毁。如果是我如果说我把宋徽宗干掉了的话，我会把这个名单销毁掉。老苏家他仨全在里头啊，那再往前包括当然那时候宋徽宗那时候还没掌权呢，包括司马光啊等等啊，那都是东林骨干。朱文正，哎呦我的妈，朱文正老哥，你问的这兄弟，你这问的啥呀？啊，杨哥老问，朱文正是被江浙集团坑死的吗？不知道，不知道。洪武初期的我没看，我看啊，穿秋裤的林晚秋，我说台湾。台湾赖清德最近宣布军事审判，怎么办？哎呀，赖清德现在很危险呐，他现在瞎折腾呢，他应该是有危机感了。上周咱们福建的一个粉丝给我发了个信息，他问我，他说大哥，他大哥现在福建沿海公路上天天跑军车，是不是要收台湾？然后我当时说，我说不知道啊，对吧？有可能是不是就军演？但是他说这话之后，出现了好几个跟台湾相关的事情。第一个是，我看看台湾那边出啥事来的。第一个是跟台湾相关的一个股票涨停了。就是股市里头实际上是有一个台湾回归利好板块的啊，对吧？你们不炒股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板块很诡异。就是正常台湾打仗的话对股市应该是利空，但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是台海一旦打起来是利好的啊。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厦门高速，一个是福建高速，一个是平潭发展，也是一个主要是福建高速还有那个厦门港。然后他跟我说完这个话之后，上周一厦门港涨停了。然后我当时就一愣我白天看完他的信息，第二天厦门港涨停， 我说是，他上面是不是真的要打台湾呢？啊，对吧？然后有内部人得到信儿了，因为台海关系紧张，影响厦门，不是影响整个福建发展几十年。嗯，我家我有一个妹子，她搞对象嫁到福建去了，在厦门那边。然后呢，她原先2000几年那时候，她说想去一趟厦门，势比登天呢，因为当时全国都已经通铁路了。对吧？2000几年，你说全国哪儿没通铁路？然后他跟我说，厦门不通铁路。2000几年，厦门不通铁路。然后接近2010年的时候，厦门才通的铁路，普通铁路啊。然后高铁最近这几年才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受台湾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厦门。就是整个福建沿海，它那边的地形不好，因为都是山嘛，都是山嘛。嗯，然后就是福建的基础设施一直是比较差的。他刚去厦门那几年的时候，他说厦门周边的工业项目是不批的。你说扯淡，你自己去查查厦门到福州的高铁是哪一年通的？厦门往广州去，就从南边通厦门。以前有铁路，但是厦门往福州，一个是福建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一个是福建的省会，他们两个之间在2000几年以前是不通铁路的，不通铁路，大概07、08还是那几年的时候才通铁路。然后一般你像工业项目不批，你想建个化工厂那肯定不行啊。后来因为发展的太快，没有办法了，解禁了。要不原先他去的时候，理论上讲厦门就是台湾的对面那边的话，高层住宅都不批。嗯啊，后来现在是不管了，就批了，因为台海现在也没那么紧张。通高速就可以了，但是你通高速你去厦门很不方便。对吧？你去北京想去厦门的话，你先需要说坐普通铁路去福州，然后从福州倒汽车去，很麻烦。厦门那么有名的一个城市，对吧？你从北边不通铁路，那你想想啥概念？嗯，两广总督，你们不要瞎跟着凑热闹啊！嗯，你现在台湾问题一旦解决，确实对厦门。对整个福建对面，从福州到泉州，确实也是利好啊，确实是利好啊。以前咱们讲明朝、讲宋朝的时候，福建当时都多猖狂啊，对吧？咱讲明初，朝堂上六部三驾马车，福建、浙江和江西，全是这仨地方出来的，有钱。嗯，现在拉倒，不行。现在江苏、浙江行，广东也行，就福建不行。哎呀，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儿来的？你看啊，我们那哥们儿跟我说，福建满地跑军车，然后是厦门港涨停，另外还有网上传了一个什么照片，你们看到了吧？那个东西以前从来没见过，像高达一样，就是一艘滚装船，一艘很大很大的滚装船，前面加了一个吊臂，然后它吊了一条路，吊了一个桥，直接泼到岸上，啊，这个其实我还能理解，关键它那个船长腿了，那个腿直接能把那个船立到海上面。然后一个、两个、三个船能连起来，这个太恐怖了。这个，我看到那照片了，我跟咱粉丝说，我说这应该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这是一个转基因产物。因为以前有类似于这种船是啥船呢？叫吊装船， 就是河道里或者海里哪个船沉了的话，我们就是几千吨的吊装船，我能给你从海里给你往上捞起来。但是这个船前头你可以改道嘛，原先是一个吊臂，我可以给它改成一个吊起来的浮桥，吊起来的那个就是硬的硬板桥。关键那个船怎么长腿呢？嗯，他那个船可能在涨潮的时候一靠岸之后，然后有几条腿落到海底，就把那船固定了，像个平台似的。然后后面那船跟它接上，一个两个三个船直接能接到深海，它就相当于啥呀？移动码头。移动码头就是我们现在不考虑就是登陆的环境，随便找一个海滩，那几艘船往那一支，所有的军舰就可以靠港，任何装备都可以往上卸。他这个东西明显就是给台湾预备的。哎呀，所以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台湾今年真有可能啊，这真有可能，真有可能，嗯，真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和平接收，或者是最理想的是啥呀，最理想的是台湾内部搞兵变啊。马如看到了，马如三个幺，台湾内部兵变把赖清德抓起来，五花大绑献于国府啊，献给中央，然后和平接收。你如果台湾岛内现在可能没有这个力量啊，因为现在赖清德估计意识到了国内可能就是要对台湾有动作。赖清德现在在台湾搞得类似快戒严了，你知道吗？军方很多人都被抓起来了。他现在在搞戒严，兵变不好弄，兵变不好弄不行的话，咱就斩首。就是登陆特种作战。啊，把他的总统府啊，把赖清德那帮人给他抓起来干掉了之后，嗯，利用台湾的国民党啊，对了，想起来了，就为啥说台湾紧张？北京两会开完之后，就是北京人大政协开完会之后，非常奇怪的是，参会代表还有全国各地一些有身份。有脸面的人，就比如说有那个民盟啊，什么无党派人士，还有国内不也有那个国民党吗？有很多那个代表齐聚北京，然后在北京天安门里头不有一个中山公园吗？中山公园就原先设计，明朝的时候不是公园啊，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山堂，大家集体拜谒中山先生的像。然后在新闻联播啊，七点钟新闻联播还特意报了一下。这也是对台湾动手的一个信号。就是现在台湾你已经不是国民党正统了，你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华夏了。你现在正统的中山先生的意志，他的那个衣钵已经现在在大陆了啊。我们在开完两会之后，代表齐聚就在故宫里嘛，就在故宫门口齐聚中山堂，然后大家一起去拜谒中山先生像，啊，这不也是在给台湾看的吗？嗯，拜孙大炮和拜清朝没啥区别，嗯。这个你这话你是怎么说出来的？你不知道中山先生当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给清朝那帮人屠的他差点整绝了吗？嗯，他不照朱元璋啊，他不照朱元璋清啊。嗯，朱元璋当时杀异族，就外族，杀了多少，后来发现杀不尽怎么办？嗯，就是你这些人实在太多了，因为多民族融合嘛，我不可能全部斩尽杀绝，然后怎么办？改姓。就我可以认可你这是各种民族在我这儿，但是你必须改汉姓。大哥，中山先生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所有清朝人全改姓了。你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说叫什么什么瓜尔佳呀，叫叶赫那拉，叫爱新觉罗的也有，2000几年之后改的， 民国时期没人敢说自己是满族人，会死的。走大马路上后背后一砖头就给你敲那儿，没人管，哼，很恐怖的，很恐怖的。除了北直隶，咱们说辛亥革命唯一没有被清洗的地方，清朝没有被清洗，就是北直隶，北京、天津周边还行，剩下南方都已经绝了。你国家对于姓氏这个东西是挺敏感的，你叫汉姓，你长愿意长成啥样长成啥样，你知道吗？你如果说你长得金发碧眼鹰钩鼻子，一看就是外国种，但是你一说我叫川建国，那咱们也高兴，对吧？咱一听你这就是中国，你至少你认可了你是中国人身份，我们还高兴，对吧？我把你同化了。但是你不能叫那个什么冯斯特洛夫斯基，这不行啊，这不行啊。2000几年那个时候就有点失管了啊，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律不严谨，然后就出现了啥情况？妈妈叫妈妈叫韩梅梅，爸爸叫李雷，然后起了个那个孩子起个名叫爱新觉罗什么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当时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那个你嫂子在医院里头接门诊嘛，当时就已经懵了，知道吗？爸拿出了一个那个，就是你就来挂号嘛，身份登记叫啥名？叫爱新觉罗什么玩意儿啊？当时我妈就去看了一下，你爹叫啥名？我媳妇儿也是好问，她说你爸叫啥？我爸姓李，那你咋叫这姓呢？我高兴，你管得着吗？就是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人管了，你知道吗？你愿意起啥名起啥名，然后再加上西方的一些渗透，然后大家都觉得满清如何如何，就乱改姓。有叫司马的，有叫独孤的，哎呀，叫什么的都有。然后国家后来发现不行了，你控制不住了，对吧？我一听你的姓，我都不知道你爹是啥啊。最后国家被迫出台了相关法律，就是你孩子的姓只能要么随爹，要么随妈。你实在爹妈你是孤儿，你找不着了，随监护人，你必须给我找个上家。得有人负责，你这姓必须能传下来，你不能瞎改呀。鲜艳的红领巾，我刚啊，今天从秦皇岛回，看到好多新入伍的战士，感觉国家要扩军了。扩军倒不至于。对吧？你军队的总数没必要变，你只要把啥的那个非战斗序列的给他裁一裁，对吧？你原先作为后勤保障的一些东西，对吧？不需要部队去处理的话，你可以给他转到就是其他部门啊，然后你部队以作战序列为主，对吧？你像原先什么吹拉弹唱的、唱歌跳舞的啊、说相声演小品的那个东西，现在不就慢慢的不都没了吗？理论上讲，国家咱们这么大国家有200万精兵，足足够用，足足够用。因为现在战争也不是冷兵器时代，你弄那么多人干嘛？现在都这个都是无人机。前后能不能把澳大利亚占了？你这疯了吗？唯恐天下不乱，澳大利亚不用战，人家那么大个国家呢，好几百万平方公里，他只要跟我们走就可以，对吧？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只要跟我们先亲近，他的东西只要还卖给我们就 OK 了，你占人家干嘛？多难听啊！有一个国家很重要啊，有一个国家很重要，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你等杜特尔特和那个小马克思，他俩有最后决那个决出胜负来了，菲律宾早晚也得投向我们的怀抱。澳大利亚现在其实已经有迹象，他已经跟我们走了， 他现在跟美国就是特朗普这届政府关系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不跟随美国的政策，相反因为关税的问题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掐，嗯，美国对澳大利亚也征税，那都是亲哥们儿啊，对吧？印尼现在目前看不出来怎么样，嗯，你想想印尼早先在90年代排过华，跟我们搞得非常不愉快，因为他跟曾经受美国影响很厉害。然后我们为了报复他们，我们在我们是支持东帝汶独立了嘛，就在他身上撕下了一块肉。这其实很明显就是我们报复，因为东帝汶当时宣布独立的当天24小时之内，我们在联合国承认东帝汶的主权，然后我们的外交官大使24小时就到东帝汶了，然后甚至据说当时都已经派那个军事人员去了，就是部队都过去了，24小时之内，那就是为了牵制印尼的啊。然后最近好像又出一个啥事儿啊，网上那个查不到具体的资料，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最东侧，印度尼西亚的最东侧已经是直到太平洋那儿了，在印尼的东侧，所罗门群岛的，它和所罗门群岛的中间，又有几个小岛又要独立。你们看到这个新闻没？我那天无意中看到这个消息了，但是这名我记不住，因为他那个名字五六个字儿，五六个字儿，实在是记不住。没有，那你过两天等这个消息。就印尼的东侧，在所罗门群岛的中间有一个国家马上要独立，马上独立，怀疑是我们支持的，就是这个记住，这个国家一旦独立，我们肯定会第一个承认和他建交。两广总督，是两广总督吗？好，两广总督，谢谢。我看一眼地图，哦，不对，我这地图是，我这是国内的地图。印尼的最东侧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吧？然后是所罗门群岛，在它的海中间有几个小岛，要独立。班达亚奇省，这是这个名吗？我上地球仪没有用，这个我有个小地球仪，搁那一摆，太小了，看不了。苏拉威西，班达亚奇。这个 你干啥去？ 真是班达亚奇，咱们搜一搜。不是。 冬天冬天冷呀，夏天雨呀。 看看。光印这个。太平洋岛国，建国，我看看啊，没有。那我这个看这个消息，网上目前因为他目前还没有独立，据说有这个倾向。所以说网上目前还没这个信息。我刚才一把那个网站打开的话，它出的那个声音，萨顶顶的那个什么一个歌。万物生。好像是。我信息太超前了，也不是， 就是有网上的信息很多，只不过我对这方面比较敏感，我瞅了一眼，然后我就有印象。嗯，正德啥时候更新？嗯，我上趟厕所回来跟你说吧。正德这两天正在看，更新有可能会慢一点，因为我得把前后都看完。上厕所，你们不要瞎猜。回来了，哎，我就不愿意中间上厕所呢，一上厕所就底下又滴滴答答呀，有尿不尽呐，有尿淋漓，什么词儿就上来了，污言秽语。我一般都是直播之前都提前打扫干净，这孩子上洗脸我就没去上，洗手了吗？没洗，我没尿手上，我为什么非得洗呀？对吧？你真是，你尿手上我你洗，没尿手上我为什么要非得洗一下？刚才说到哪儿来的？你这帮人打岔是真是，哎。受不了了，没办法继续了。哎，正德。啊，冷静一下。我现在把正德刘瑾死的这个过程，刚研究明白。做视频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得一次性把从头到尾这个大纲都列出来之后才能录视频。我不可能讲一点再看一点，这个不行，因为没有连贯性。说有可能会出现啥情况，就是年前那个视频，记不记得年前的视频，就是我当时那两个视频实际上是一起录的。一次出来了两个，这回的话啊，差不多少，我得把这个整个故事全给你讲研究完，然后才录视频。时间确实有点长，我上一个视频是年前，现在眼看再过两天都过清明节了，两个月了。我可以提前透露点内容。刘瑾死。又是一次政变，又是政变，不是武宗杀的，人不是武宗抓的，内容很劲爆，很劲爆。我看完了之后，因为我刚开始看不研究，没研究明白，我只能一个月一个月看明石录，完了自己琢磨。怎么回事？查每个人前后的那个，前后的变化，最后哎，现在我才把整个事情过程琢磨出来，不是张勇，张勇是背锅的，张勇是八虎之一，是武宗身边的那个内臣，他为什么要抓刘瑾呢？实际上又是朝廷外面的人干的，只不过在历史书上你看不出来，就像咱们讲土木堡似的，土木堡的主力是谁？宣府总兵杨洪，你看得出来吗？ 整个过程杨红没露面。同保之后杨红进京了，坐镇京师之后就再也没介绍了。实际上他是主谋。武宗这个和同保之变有点相似。等我把内容整理完的，录视频。你像这两天网上有网上咱粉丝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也是一个做抖音视频的，然后他讲的是啥，他讲的是武宗落水被害的这个过程。一看呢这个视频就是跟着我这个思路去讲的啊，然后粉丝还说呢，哥你更新太慢了，你看人家抢先一步，忍不了，人家先把视频做出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方向是对的，方向是对的，思路也对，但是中间的细节有问题，就是他有点太按照我说的那个讲了。就是我说谁有问题呢？杨廷和肯定有问题，杨廷和以外还有谁呢？王阳明有问题，但是其他人呢？几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没说出所以然来，而且他啥？他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啥呀？过于相信历史书，你就推测不出来真相。就是你史书的话不用太过于相信的，都贴出来没有用，那东西是假的。过程是对的，但里头细节不对。我现在有一个猜测啊，有一个猜测，宁王朱宸濠不是叛变，知道吗？宁王朱宸濠是奉武宗的旨意搞了一些军事动作，然后他出兵之后被王阳明矫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诏书，被当东南的那些地方士族起兵给宁王平了。宁王不是叛乱，王阳明才是叛乱。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那儿，暂时没法下定论。因为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我也按照史书上讲的，宁王的护卫是哪来的？宁王朱宸濠的他的护卫是哪来的？是内阁杨廷和，就是兵部偷摸给的。实际上我现在看到明正德五年的记载，不是，是宁王朱宸濠给武宗写信上奏朝廷，我想要护卫。当然是不是他要这都不一定啊，反正就是我向朝廷申请增加护卫。然后明武宗就朱厚照把这个书信把下到内阁让大家议论一下。内阁兵部当时直接告诉武宗说这个违反祖制，那么就不能给，但是最后武宗特殊批的给宁王增加护卫。而且不光宁王一个，我到时候我忘了，还给另外几个藩王，从现役的军队中，就是从正军，古代叫正军，就从现役部队里抽调兵马，然后直接就是归到藩王的名下，归他指挥，不多，可能就几百人，然后改个名，他不能叫军队了，叫校尉，但是都是从正规军里头拨过去的。所有这些动作全是武宗的意思，所以说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武宗当时因为控制不了地方州府，因为你当时地方已经到啥程度了，你刚开始是政府和那个就是你布政使和按察使先搞到一起去了，就是你行政单位和监察单位搞到一起了之后，你的文官和武将又搞到一起去了，就是你指挥使也跟着文官搞一起去了，那你地方属于半独立状态，唯一能够牵制你的啥呀？大明宗室。你甭管那藩王跟我血缘有多远，他起码他是不是还姓朱？然后武宗当时有一种感觉，他是故意给几个藩王增加护卫，防止地方独立。 锦州烧烤咋的？为什么不看国雀，改看明叔了？如果我讲一个小故事，或者是比较粗浅的讲一个事情的过程，国雀够了，国雀可以。但是如果你想细讲，比如说明武宗，明武宗我想细讲一下，整个刘瑾前后一共就两年，一共就两年，然后我要讲好几集，那你国雀那点字数根本不够，国雀那内容记得太浅了，国雀一个月就几百字，一年几千字，两年，你想我现在我打了一个底稿，粗略的拢了一下这个那个关键的那个人物和那个事件过程，一万字，我现在粗浅的打了个底稿就一万字，你国雀呢一年都没有一万字，那你说我看国雀我怎么解读？那我只能看明石路，明石路字儿多呀，明石路一个月七八千字，一年七万字打底，两年十好几万，为啥更新慢？看两遍了，明石路看了两遍了。过去都不看了，因为过去字儿太少了，那没啥关键信息。每一个人啊，太遭罪了。哎房客清，你感觉老朱家的基因有问题啊？哈哈，你们公司几个助理助经理都姓朱，挤起来的时候脑袋，那是现在啥呀？那是现在社会啊，公司压力大啊，你到那个职位，你到那个位置，你也有问题，都这样。现在因为以前太松了啊，社会戾气很重，这个社会的运转不是那么的规矩，然后你现在突然往紧了整，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当官的和民众的矛盾，上下级的矛盾，你现在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今天还有那个老弟问我，他说现在有不少大学毕业生，二十几岁年轻轻的，从学校毕业了之后进入社会，到了公司意气风发，上了两年班之后回家了，不上班了，回家啃老，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进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几年什么工作也不做，对吧？公司我混不下去，我不干了，压力太大，你让我去送快递我不好意思，回家啃老。我以为是个别现象啊，他这么一说的话，现在看好像挺普遍的，就是体制，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压力都很大。千户的少女，哎呦妈呀，这名字起的好嘞，谢谢少女啊，你听这名她就不是少女。因为毕竟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几十年了，你现在毕业的大学生的话，你想想他父母应该是多大，他父母应该是70后左右，对吧？70后，你看我如果说要孩子比较早的话，我孩子现在应该至少应该是高中到上大学阶段，我是结婚要孩子比较晚，你70后这一代人的话，他不像早年间50后60后生活压力条件那么差，如果允许的话，有退休工资或者是父母有工作的话，那你养一个孩子在家一个月有2000块钱够了，上学的时候支出很大，你真要是在家待着花不多钱，两个人也是吃，三个人也是吃，对吧？原先有句老话，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不差你那口人，对吧？多一碗饭嘛，对吧？然后宽带一年才有多钱，你玩电脑呗，上网打游戏现在都能挣钱，对吧？你就累点，你何必到单位去受那个苦呢？体制内清账，上下级或者是同级别之内清账，你体制外那就更不用说了。体制外打工的话，那个劳动法都已经 现在很多公司的底线都已经不是劳动法了，他可能他连那个叫什么那个海牙的那个战俘的那个条件都做不到，对吧？战俘你至少还得管吃管住啊，对吧？还有放风那时间呢。确实压力大。哎呀，那天日内瓦公约，对，日内瓦公约，但日内瓦国际公约他都做不到。我那天别人突然跟我聊了一个事儿，就是上海有一个咱们那个医院的小老弟儿嘛，他经常给我发信息啊，今天进来一个，上了一顿就是咵给他上了一个十几万的器械，血又给换了，心脏又给他助力啥的啊，3天又挂了啊，今天又进来一个又挂了啊，那基本上他说进来的话九死一生啊，九死一生。然后那天跟我们本地的，也是医院里的，你嫂子他们医院的一唠嗑，发现现在这是全国普遍现象，普遍现象，就是急诊进来的病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基本上是进来一个死一个。为啥？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一跟他那医院的老家伙一唠啊，才知道了。因为国家在改那个对医疗系统整改，你是药不给钱了，检查不给钱了，器械也不能挣钱了，医院的收入锐减，医生的收入锐减，然后相反压力还很大，因为国家现在在给医疗机构施压，医疗机构给医院施压，医院就领导就给下层施压，然后医生以前的话，正常情况下我白天坐诊，晚上不出诊，然后现在很多医院自己搞的那个就像折腾警察似的，24小时值班，大家倒班。晚上，你说晚上得留两个外科、心脑血管的急诊大夫不就完事儿了吗？骨科、皮肤科、耳鼻喉科，你都给你备上，也晚上值夜班，那大夫受得了吗？那大夫年纪都不小了，所以现在一个情况是啥呀？老大夫全跑了。就他们医院，但凡资格老一点、有点手段的，全撤了。你如果说我在医疗系统内有关系、有门路的，我直接转到科室，我上办公楼里头待着去。我哪怕钱少一点，我不累心呢，我没有压力呀，不会得癌呀。然后我实在说我在体制内没有门路、没有关系怎么办？直接辞职，对吧？人家有本事的话，去南方，去南方去私立医院。实在不行的话，我这钱我不挣了，因为夜班，你让50多岁的人去熬夜班的话，会死人的。老家伙全跑了，然后上来的一批全是新招上来的小大夫，20多岁，30来岁，然后这帮小大夫一上来之后，年轻，学历高，有激情，有热情，就是救不活人。医院里头自己承认的啊，我现在医院是双高，双高是啥意思呢？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学历高，全部本科以上，都是研究生博士，学历都非常高。还有一个什么高？死亡率高，就是晚上急诊送进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来了就是死，因为你年轻大夫不会救。年轻大夫一来了之后，啪，有操作手册的啊，然后啊，第一步应该如何如何，第二步应该如何如何啊，然后按照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学校的那个就是论文里说那个治疗，你下面应该如何如何，治疗还没等走到一半呢，人就已经死了。死亡率接近于100%，就是因为我媳妇那天值班嘛，她说当天晚上急诊送过来4个。无一幸免，全死了啊！无一幸免，全死了，还真不是故意的啊！当天急诊4个人全死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当天坐诊的急诊医生年轻啊，都是小年轻的小孩，哭了，这肯定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个死，医生都哭了，不是人家不想救，是真不会。 这个你得承认，医生这个东西真是靠经验。以前他们就是跟我们认识的一个老大夫，也快退休了，差不多也得有60了，也有已经60多了，返聘的。当年七八十年代从北京毕业的，那个年代北京毕业的，当时本来应该有机会留北京的，因为北京当时完全可以留下的，结果因为搞对象，跟媳妇儿就跑到我们这里了，然后有能力，但是性格不好，桀骜不驯，院长看不惯院长的作风，然后直接就天天怼院长，那这个东西的话，你不得意我也不得意你，就互相伤害呗。干了一辈子医生，连个医师、主治医师都没混上，连个那个副主任都没混上啊，一直是医师。然后他干过一个最厉害的啥事儿，就院长家里的亲属被车撞了，找他，因为他外科特别厉害。人家说我今天晚上有场球赛要看，你看完球之后我可以过去，那意思就是说你别找我，我直接给人回绝了。你院长亲自上家找他，都给回绝了。他当时就是人家医院里头就是说他这个外科厉害到啥程度，就是这个人抬进来，他只要走一圈一摸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救活。因为当年出车祸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有的人送进来的时候吧，就是脸色不好，嘴唇有点发白啊，然后身上一点伤没有，还能说话，然后他上去一看，他说这个人救不活，不要给他上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啥的了，就是，结果真是内伤，脏器坏了。一两个小时人就挂了。然后有一些人就抬过来的时候，人撞的都已经快零碎了，就胳膊都断了，筋连着，浑身是血，是红色。大部分人就急诊一推进来，护士啥的都认为这个人没救了，都不能说话了，没有意识了。然后他血蒙一圈，没事，预备血浆，我给你缝上，我给你缝上，然后真就能救活，真就能救活。人都已经撞零碎了，给接上了，接上之后救活了。而且他外科高到啥程度，就一般外科大夫在处置急诊的时候能够保证把你的那个肌肉缝合上，就是你胳膊不断，但是因为神经就是血管，顶多血管给你接上，但是神经很难对得上啊。就是说你虽然胳膊接上了，就是手可以接上，但是你以后动作会受限。他厉害到啥程度，他只要想，他给你接上之后，你手还能动，血管、肌肉、神经什么都他都能给你连上，你知道吗？哇，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但是因为脾气不好，跟领导不对付，到现在一直是大夫。姓关，在我们这儿他也姓关，和我一个姓。但是现在这些人已经都走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都跑了，你干不了。哎呀，所以说现在呀，有事儿啊，去医院也白去，也白去。看到了印度三哥，老美什么时候倒？哎呀，那你不是姓千吗？哎呀，你在喝中药。现在呀，身体呀，自己注意吧，自求多福，就尽量不要去医院。现在西医中医啊，都那么回事吧。曾仕强说，三哥二零一二二二二什么？ 2104年崛起，2104年倒是哪一年呢？你净扯淡。哎呀，前后中医能治遗传的脱发，遗传是一部分，后天是一部分。你如果后天心情舒畅，吃东西啥的都很节制，也不熬夜，其实可能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脱发。但是现在人，说实话，现在人就是中医很多东西他告诉你了。他告诉你最近要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不要吃辛辣啊，心情舒畅，多运动，然后吃的素雅一点。他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我都知道，做不到，做不到。他让你不喝酒，板不住；他让你不吃肉，板不住。然后让我心情舒畅，我要是我天天我需要上班的，我心情哪那么多舒畅，对吧？我还倒夜班呢，我说我早点睡觉，我做得到吗？做不到。中医说那套理论，你只要能坚持住他，你就不会得病，知道吗？清淡饮食，心情舒畅，适当的运动啊，这太好了，你知道吗？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做到？那我要上班呢，你知道吗？我还得去送孩子，天天早晚堵在马路上，他心情能舒畅吗？天天骂街。所以说现在你如果说父母真的话有基础，有经济基础，回家啃老特别养生。回家啃老，天天早上起来没啥事儿，晚点起床，吃完饭遛个弯，遛个弯之后就天天就在网上打游戏，哎，刷刷抖音，多开心。天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像养猪一样，猪它就不会得癌症，知道吗？知道吗？猪不得癌症。活得多开心呢，天天有人吃有人喂。上班像去殡仪馆，我的天哪，你现在如果能给我调到殡仪馆工作，我就认可去殡仪馆。殡仪馆现在是好单位啊。殡仪馆是好单位啊。殡葬行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为你人口老龄化呀，人口老龄化的话，你最前提条件第一个肯定是医疗啊，我需要治病，然后需要养老，然后死了你需要殡葬，对吧？这个三个行业肯定好的不像话啊，千万不要现在去搞什么婴幼儿用品呐，对吧？你现在还有人说啊，我去考教师，现在老师恨不得比学生都要多。搞墓地能挣钱吗？搞墓地那个时代过去了。2000年那个时候，国家政策比较宽松，个人可以批地，盖公墓，等后来因为这个东西，国家发现了你把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中国人那时候有钱人穷讲究，对吧？他死了的时候，他住那个地比你现在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住的位置都好，对吧？背山面水，视野开阔，还得找一个稍微有点高度的地方。那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啥呀？都是私人建别墅的地方啊，在我们这边改成墓地了。就占了很多地，后来国家不让了，对吧？你公墓只能民政部门搞，别人不让搞了。还有现在人也想开了，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么几年，2010几年，就畸形的殡葬文化，对吧？你死人的墓地卖那么贵干嘛？对吧？一块墓地几万、几十万、几十万，我疯了！我活的时候都没住上几十万的地方，对吧？就几平米。卖好几十万，我住100平房子都没用那么多钱。 所以说现在人就想开了，你知道吗？我们非得埋吗？对吧？那么非得要埋吗？我烧了之后一扬，不就挺好的吗？我家里的我爷、我奶，100岁没的，就是我父母他们那一辈儿，最后一商量，因为，岁数也大了，岁数也大，父母那一辈儿他们都已经七八十了，啊，然后最后，以前其实都买了墓了，就那墓后来也两个人也就不合葬了，火寄存了之后直接就那个水葬、海葬。扬掉，来从自然界中来还回自然界去，你知道吗？咋来的咋还回去。挫骨扬灰，差不多。你现在人不像原先，生活压力大，也没人去墓地看你。对吧？你也不是皇帝，你修的那个东西叫陵，对吧？是冯小刚那个小，冯小刚那个电影那话说的挺好啊。活的时候就人挤人，大家就在一起，到处是人。你死了之后还往一起凑合，一个挨一个，有那个必要吗？对吧？有的时候吧，你像咱讲刘瑾的时候，刘瑾当时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是人死了之后限期必须下葬，就是两三个月之内你必须给我下葬。因为古代有标准的，天子七月而葬，诸侯是五个月，士大夫是仨月。明朝的时候那些就是地方的富户，可能就是做买卖的，摆半年一年，往一年半年那边就搁家里头一摆。摆的越长显着我们家地位越高。朱元璋7天就给埋了，你从哪儿装那玩意儿干啥？刘瑾当时下令必须都给我埋了，你如果不埋，我替你直接就给你一把火烧了，就扬了。现在也一样，你知道吗？现在也一样，装的大尾巴狼干啥嘛？修那么好个坟，谁去看你呀？你都已经死了，没有人去看你的。哎中农老板卷钱30亿跑国外。中农是哪儿啊？现在十点还上强度吗？现在十点不上强度了，就是想起啥话题咱就聊点啥话题。不讲那些过去的故事了，就讲讲现在。新闻上电视上能放的就 OK 了嘛。有的时候你解读国家政策本身就挺敏感的。315说过了。其实前两周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就是三月份最大的就是北京开两会嘛，人大会和政协会。然后人大政协开完会之后，人大代表法进行了修改。我一直挺关注这个事儿的，然后很奇怪，就是群里头实际上他们也讨论过，新闻联播都放了，然后媒体头版头条都放了，就是人大两会胜利闭幕，然后全国人大通过了人大代表法的那个修正案，但是他没有讲具体内容。然后我一直就猜嘛，因为我一直以前关心人大，我说人大的话最好能够立法，对吧？限制一下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个任用选拔的这个过程，对他的身份做一些限制，对吧？因为现在都不是人民的代表，是官僚，是资本家的代表。然后我就是从网上找，大概在前两天才出来具体细则，粉丝发给我的。 然后看了一下，看的也脑瓜人生疼。就是你要知道官方那个文件，他那个措辞就看起来比明示录还要遭罪，嗯，全是官话和那个就是套话，嗯，然后中间有几个点我印象比较深，一个点是啥呢？就是全国人大以及人大常委会，在特殊情况下，啊，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停止或者是无视相关宪法。这个意思是啥呢？这个意思就是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吧？你如果人大做点什么，如果受宪法约束的话，那国家这个宪法就不能动了，这是个死循环，对吧？因为宪法是我定的，如果你还限制我，那我基本上就什么都改不了。所以说这个修正案的意思是给相当于给人大放权，就是在特殊情况下人大可以无视现在的现有法律，或者是对现有法律可以调整，嗯，因为情况特不特殊，那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对吧？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直是特殊情况，对不对？这相当于加强了人大的权利。然后还有一条是啥呀？还有一条是，就是现在地方省市县各级官府它都有地方地方有很多地方法规，但是很多地方法规它和国家宪法是相冲突的啊，你根本解释不通。然后新的修正案里头说的是啥意思？就是如果地方的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宪法相冲突的话，人大有权要求你修改。你如果说不修改，因为我这地方法律那个对我地方有利，必须给我做出书面的解释上报人大，如果没有的话你必须给我改。这相当于啥？相当于赋予了人大监督地方的一些权利。因为地方就是你知道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宪法被改了好多次，改了之后相当于对地方放权了，人事权、立法权、财政权、财权全放了。放权了之后，地方可以独立，你可以成立银行，可以成立城投，可以成立金融交易所，你把很多国家的功能你都拿走了。现在看这个苗头，要收地方的权，就是利用人大去收地方的权。然后你看啊，你看这几点的话总结起来，有一个啥感觉？就是国家可能要加强人大的地位，然后利用人大去收拾地方，收拾地方官府，有点像明朝司礼监那个味儿了。就是内阁我现在管不了了，地方就好比内阁你几十年不管，我现在有点管不动了，你整个这套制度已经烂透了，我没法用。每个省从政府到政协，到包括各个部门的话，都已经成成立体，我没办法动，怎么办？那我好，我就重新建立一个强权部门，然后通过这个部门凌驾于你地方官府之上，用来收拾你，对吧？那你肯定不能交司礼监，毕竟现在没有太监。那最好的部门是什么？那就是用人大呀，对吧？人大以前毫无存在感。对吧？我以前说人大政协就是个摆设，啊，毫无存在感。人大理论上讲，地方人大应该有一个人大常委会主任，但是实际上呢，因为他没有行政权，行政权在政府，他也没有监督权，监督权在纪检监察。然后他是个立法机构，他啥也干不了，就是个摆设。很多时候都是啥呀？就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就由地方那个领导就兼职了，就是市长或者是书记，你直接兼任就完事了，反正也没用。现在可能要独立出来了，就是类似于司礼监，然后我监督所有部门，因为毕竟宪法赋予我的地位，我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吧？宪法总纲第一条啊。这不是开玩笑。先赋予人大监督地方的权利， 再赋予人大修改宪法的权利，然后想办法把人大里那些人换一换，换成自己人，换成自己人，换一些出身比较低的，底层出身的，能够了解民间疾苦的，啊，当然如果说能找一些曾经有过不好的遭遇，嫉恶如仇那种的，那就太好了，嗯，陈兴甲这种啊，对吧？那你要是都像四千头牛那个，那个不行啊，那种人的代表你再多没有用，那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哎，那不跟特朗普新政一样了吗？跟特朗普的新政不一样。特朗普新政，特朗普是美国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波资产阶级，和以华尔街犹太人为代表的另一波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斗。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对吧？哎呀，看吧，这件事，这种事情只能靠国家上层去强行推动，靠底层，我们是没啥太大用处的。什么时候能恢复八级工制度？现在已经恢复了。我去年好像讲过一次，半生扶手拜千户，好，谢谢半生扶手。去年我们接到了上层的红头文件，然后工人现在考级，工人也有考级评级，从学徒、正式工、初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然后一直到首席技师。也是八级，和以前的名字也是八级，只是名字变了。我现在是高级，我上头还有三级吧，我现在整不太明白。但是因为啥呀，虽然你这套制度现在向原先那方面看齐，但是你高级工、技师、工人技师、首席技师啥的，你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拉开，所以说工人对这个东西，就包括我来讲，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现在去考高级到考技师，很麻烦，需要弄一些我跟我工作无关的材料，我需要去背，需要去练，然后再去考试。过于的形式化。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工厂里头怎么考八级工，大家全是车工，都是车零件，然后就拿零件往那一摆，就看你这个活干得怎么样。你的活差20道，他的活差10道，人家就是比你强啊，人家能控制到5道之内，人家控制到3道之内，就按照这个，按照你工作的结果，我就可以给你评出几级了。你现在不一样，现在是靠考试，这个东西挺讨厌的，与你工作无关，很难评定。这就像你公务员面试一样，可操作空间太大。我考一级，每年对于我的收入实际上能影响到多少？一个月不超过200，一年2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年总收入已经到8万这个线了。对，所以说就2000块钱，就是可能就相当于2天加班这个时间。我现在就，而且我这个年龄段在我们单位都属于算年轻的了，40多的，再往上是50多的。我说你让他去背东西去考试，那不可能，你知道吗？我现在都已经眼睛花了，都200度了。我们那个师傅的话，你早上跟他说的事，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想不起来了。你让他去考试，不是在玩他吗？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积极性不高。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要是说把，就是打个比方，技师、工人技师、高级技师、首席技师，把这个差距拉大了，每一个技师中间差距能到千元以上，那对不起，你这个技师考试这有可能这个过程就会被人操作，对吧？因为东西你这个东西要看不着钱，我积极性不高。如果这个东西能看着钱，往上考一级，月收入能提高一千，那有可能就会被领导盯上，懂吗？现在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嗯，你这东西看不着利益，工人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你这东西一旦能看到利益了，你工人积极性上来，那么领导积极性比你还高。一记住，这个社会是人组成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一切皆可操纵。你想想，前两天华为爆出了一个丑闻吧，算是说华为的那个人力资源，就是 HR 干了一件啥事儿？因为华为现在那个公司活，对吧？工资高，然后华为的那个人力资源干了一个啥事儿？他在招聘的时候做手脚。就是你这些人，你可招不可招，因为都差不多嘛，都大学刚毕业的。我把你弄进来了之后，华为每年给你的工资，给你定那个工资单，给你定到一年几十万，你把你工资的百分之几十你给我，啊，就是我让你上华为上班，但是你挣了钱，你得给我分成。太讲究了这事儿，当然华为没有。这个事儿呢，网上被辟谣了，说华为不承认，没有这个事儿。嗯，没有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想，能没有吗？无风不起浪，这个都已经算是良心的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把你招进来，你挣到钱了，你再给我。在市场经济模式下，这是最良心的一件事情。你如果在体制内，打个比方，我想考个公务员，我想进体制内，哪个不花钱？那你爹如果是那个你爹张二和，那你这个话就当我没说。你爹哪怕就是一个，你哪怕是局长处长，你都得花钱。嗯，那是先给钱后办事儿的，对吧？你先拿几十万，我给你办进来啊，然后你再上班挣你自己的钱。现在满一个工作打底二三十万吧，你一个月能挣多钱？好，你大城市不管，咱就二三线小城市，公务员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你一年能交到手的钱可能都不一定能超过五万。买一个工作二三十万，你头五年挣的是自己的钱。那你这么一对比的话，华为那个人力资源那相当良心了。我不管你一次性要几十万，对吧？你刚大学毕业，你哪有这钱呢？我把你招进来，你挣到钱了之后，我再要你的回扣，太合理了，对吧？吃好了再给钱。这个说实话，这个属于内部监管不严，不算啥丑闻，因为全社会都这么干。他这属于他这个属于还比较好的。我想想之前哪出了一个事儿比华为这恶劣的多，也是大厂啊。支付宝不是这淘宝。淘宝出了个啥事儿，淘宝不有一个天猫店铺吗？因为淘宝的质量无法保障，他弄了一个高端店铺叫天猫。你如果想进驻天猫的话，人家是要验你的资质的。对吧？你首先你要交押金，然后你的产品，你的规模，你能到多少啊？对吧？然后这个东西门槛很高，对吧？你一旦进到天猫里头，就大家会默认你是一个大的代理商、品牌商，对吧？你的产品有保障，所以说一般很多卖东西的都想搞天猫，哎，这里头就有操作空间。结果就是负责天猫检验资质的那波人收钱，你只要给我拿钱。我就给你过， 一年整了好几个亿，就是他收了钱之后，你只要给我钱，我就给你往里放。他就像当年证监会让股票上市似的，想上市就拿钱。你给我拿一个亿，要不你给我股份，你上市之后你给我百分之几干股，要不的话你就直接给我掏一个亿现金，反正你上市能挣好几个亿，你给钱我就让你上。结果天猫店铺就上了一大批全是给钱的。你想想，就是天猫负责验资这部门的几个人就干了好几个亿。你说这种大公司跟国企跟体制内一样，都说体制内腐败，私企不腐败吗？一样吗？哎，你们学校常年缺男老师，招进来就走，上海当老师初始工资十几万，活不下来是什么意思？活不下来是啥意思？上海的老师压力很大吗？刚跟，反正这个东西咱话说的有点太轻松，当个体育老师啊，当个生物老师啊，就别干主科，别干班主任，进去就混就完事了。但是一般人做不到，因为毕竟不是说谁家里条件都好，大家上班是为了挣钱，对吧？你为了挣钱，我就想当班主任，我就想教主课，那你压力确实大。那学校领导啥也不管，天天就负责把上面的压力传达给老师。哎呀，钱呐，坑死人呐！哎呀，马如看到了，好看到，谢谢谢谢。体育老师也不好过，纯纯牛马。那你到了初中，体育老师几乎也不上课呀。中国日报采访怎么说？没听，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什么新闻。哎，南方人总投诉老师，南方人。别这么说，全国一盘棋，南北大差不差。现在家家都一个孩子。对吧，城市里的生活条件现在也都还都可以啊，也不是说像农民工似的，孩子扔到学校人家人我就走了不管了。你老师谁现在老师不怎么管孩子，你碰不了。家有三娃听明朝。你听明朝，你怎么问股票的事儿干啥？外资进来了吗？外资进来了吗？我们正在吸引外资进来。至于现在进没进来，咱也不知道啊。另外进来的话，首先他们以什么形式进来呀？对吧？他们不可能，咱们不可能像美国似的，就是我的整个那个纳斯达克或者是道琼斯市场我就是敞开了，你随便任何人身份我不管，你只要注册一个账号往里打款，你上银行开一个账号打款，你就可以炒股。我们不行，外资进国内，我们现在对资金进来的很严，你不能说你钱打进来了你就进股市，然后你说走你就走了，挣着钱了就跑，这不可以。我们以前你像外资进内地的话，国家得给你批配额，Q 费有配额的基金或者是啥，或者是现在有那个沪港通啊，对吧？你先天北上资金的，北上资金啥意思？就是从香港这个渠道跑过来的啊，你只要通过我这个渠道，我就能监控你。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比较希望啥呀？就是美国一旦我的观点啊。 就特朗普和美国的就是之前那波犹太人一旦决裂了之后嘛，美国的公司连资金带技术连厂房和人你一起给我搬过来啊，打包都过来都来在中国设厂啊，技术人员向中国迁，然后你连人带账户里的钱不就都过来了吗？啊，这种是最理想的啊。其实现在有这个苗头，我一直跟你讲，比如说欧洲德国现在因为他的那个水电运营费用太高，德国的企业不都来了吗？宝马来了，宝马那个还有德国最牛的那个博士也来了。嗯，现在那个美国现在也有这苗头啊，美国那个波音公司他其实在天津有厂啊，他当年跟我们谈的时候说在中国设厂，但是美国对我们一直有那个芥蒂，有防范之心。嗯，他在天津一直是负责组装，但是不在天津产零件儿啊，我宁肯上印度去生产东西，上你中国来装，我不在你中国生产零件儿。现在有苗头好像准备放开了啊，就是不行的话在国内也生产零件儿。这就是一个好的苗头。天津是空客吗？那我整不太准了，空客和那个波音国内都有公司。第一种，我去，其实这老弟你起这个败家名字，他竟然名就叫名第一种。你们单位最近省上是啥意思？省里在清退借调人员给家，那不很正常吗？去年就开始清理借调人员了。衙门口越高越喜欢玩借调这套业务，对吧？假如说我是省府，我这边有一个办公室里的，按照国家的规定，我这个编制，我这个屋里就十个人，但是我这十个人呢享受着省府的那个工资待遇，但是我家里头都是有背景啊，能做到这个位置的都家里多多少少都有背景，有身份有地位啊，那我就不想干活怎么办？那活总得有人干呢。那一问家里你爹哪儿呢？我爹，那么我爹是京城里的，你爹呢？我爹也是京城里的啊。要不我是省里哪领导的亲戚，大家你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看你都在这混，没人干活，那怎么办？戒掉。一般都是从下级单位借调，太多了。你想想看啊，就铁路，我们铁路系统，铁路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企业。我身边我的正经我同学啊，02年毕业之后03年被借调到沈阳的，我就不说具体单位，沈阳的一个那个我们那个所借调了23年。到现在还是借调身份，就是他原先的他现在的工资和那个人事身份一直在下面的段里的，在站段，但他都快忘了单位在哪儿了啊，他一直在那个局一个所里头干活，一直被借的。人家那里头那个人，人家一开工资10000-20000，他一开工资5000-6000，开的工资最少，干的活最多，哪有不好的活？小王去，就是你去，你自己也知道，人家挣10000的人家不去，就是你去。借调比第三方劳务派遣略好一点，第三方劳务派遣那就有点恶心了，那么在单位拿出额外一笔经费来雇人去干自己的活，那就有点耍流氓了，不是类似于外包吗？这不能叫外包，这是内包，这是内包，官僚作风，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作风。以前是啥呢？以前正常情况下不借调，就是我这边有活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活放下去。就是京城给我省里加了一个活，我把这个活一拆碎了之后， 发到各个市里的，就放到局里，对吧？省发到局里，局把这活一拆分，嗯，拆到各个处，然后你把这活办完了之后给我交上来就完事儿了。啊，后来懒到一定境界，就是啥呀？那你干脆就上我这儿，你给我抓几个人过来替我把活干来得了。我连活都懒得干。嗯，你把这个东西拆分，那不分下去，这不也是工作吗？就懒到一定程度了。还能背锅？背锅背不了。背锅背不了，你让戒掉的背锅那做梦。出事了，现在就是，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单位啥样。你像我们这种那个，行车部门的话没有用，一旦出现事故了的话，你只能领导背。嗯，你活不干，然后责任你还不背，那么世界上哪有这好事儿？你现在在对处理责任事故的时候，那这确实是一点探讨的余地都没有。比如说我身边我哥们在外地，在车间是那个副职，也是个领导，结果冬天过年的时候就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实际上是个人原因死的，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对于责任这块注意力比较严。一旦出事故了，整个领导班子几个人全部撤职降级。嗯，他当时因为过年，然后他们的那个一把领导和那个书记实际上根本就不在车间，被那个调到外地去学习去了，学党课去了，人都不在。嗯，然后这边正学习呢，告诉你那边车间死一个，当时心拔凉拔凉的，白学了。哼。你学他干什么？你也不能提了，还撤了。嗯，就这种处理方法，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你这这不是倒不倒霉的问题，就得这么管。那你但凡松口啊，这个人因为不在现场没有责任，那你以后未来你任何一个人你也处理不了，都有解释，就不听解释。像我们现在是不听任何解释，出事就撤，换地方，你不能干了。能保住级别就已经很不错了，嗯，几年之内也不可能提升，嗯。哎，当官也得凭运气，嗯，他呢？有的时候分你所在的位置，你像有一些车间，就我们叫车间，或者是地方上有一些部门，它本身就容易出事儿。比如说你在公安口，你天天你负责刑侦呢，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它容易出事儿，对吧？你打个比方，我在后方，我管户籍、管档案的，你跟我说他如何出现人身伤亡事故，不可能的嘛。但是这种地方你就不好去，对吧？你像我们那种企业性质的话，大家都知道哪儿好，材料好，管材料，管教育，管劳动人士，对吧？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管车间呢？对吧？你那行车部门，那精神压力都多大呀？你一个不注意的话，就给你撞死一个。关键现在好的地方你知道，你没有啥特殊关系你根本去不上，都这样，哪儿好哪儿不好，当领导的他心知肚明，都大家都知道，就看谁背景深厚。我这是谁？ 我的脚气，哎呦我的妈呀啊！我的脚气谁来闻？你这名儿起的真有才呀！都是真有才呀！好嘞，脚气，谢谢啊，谢谢。地中要退潮了啊，差35了，10:35，可以退潮了。股票现在可以，反正我一直的观点，如果你心态好，不着急，可以买股票，对吧？上半年不好，下半年它应该也会好。如果今年不好，那就等明年。方向是不会错的。美国因为它现在股票有点跌，虽然有反弹啊，前两天暴跌，这昨天又涨回去了，但是没有用，它是低点不断在下探，高点也在往下行，就波浪型下降，应该是无解了，应该是无解了，细讲，股票就不要细讲了，尽量不提个股，不提个股。之前我跟你们提的都是啥？都是大盘股，国资委的那个无所谓，啊，不犯病。小盘股的话，你推荐的话容易出事儿的，你自己不买，你推荐他干嘛？对吧？你搞老鼠仓嘛，那属于。武东估计啥时候能续上？哎呀，那不行的话，我把前面的那个部分我先拢一拢，我先做出一集来，就是武宗先讲一集。我估计保守估计武宗讲三集，就是刘瑾死两年时间，就至少得讲三集。就是他这具体的内容的话，可能没有同宝那么多，3集到4集，一集讲不完，因为我现在底稿10000字嘛。10000字，按照我以前的录视频的习惯的话，2000字差不多就得10分钟。10000字如果都念下来的话，就得50分钟。那是五集。我回去我把没用的东西精简精简的话，我估计压缩一下3到4段。你看内容多吧？本来寻思看看就刘瑾怎么死的。但如果真要是因为贪腐，因为谋逆结党啊，被武宗杀了，那就没啥可讲的了。那按照官方的思路的话，顺一下就完事了。你现在看不是，所以说得多说几句，因为你和正史不一样，你给他翻案，你就要严谨一点。你如果跟正史出入不大，那我就一带而过了。初五级，就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想让我初五级就初五级，你看看具体内容吧，怎么死的？当天晚上，我这么给你讲几句，你知道就行。反正咱人不多，不影响我录视频的那个播放效果。刘瑾当天晚上是因为自己家里头有私事，就没有住在宫里的。他出宫了，出宫了之后，他当天晚上京城里发生兵变，肯定是兵变，有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直接在内行场把刘瑾给抓了，抓了刘瑾之后，文武大臣去逼宫找武宗讨说法，就是刘瑾被我抓了，你看着怎么处理吧。武宗当时耿耿，因为他年武宗还是年纪小嘛。正当五年，他江巴江，他也就刚20来岁，武宗那意思是说我严厉谴责，然后让给他调往凤阳，然后让暂时停止工作，停止调往其他部门。那你这人家能干吗？我搞了这么大阵仗，出兵，他没有旨，属于谋逆，把刘瑾抓了，然后你武宗皇帝，你跟我说你不杀，你给他调走，停职。连革职都不是啊，降职，调往凤阳，然后这帮人就私底下自己操作了，把整个武宗朱厚照手底下的文臣武将内阁大臣锦衣卫指挥全都抓起来扔监狱里头了。 然后刘瑾直接就给抄家之后就杀了，找个罪名呗。那个家是谁抄的？《明实录》没写，那肯定是造反那波人抄的。抄完了之后告诉你，刘瑾家里头金银珠宝无数，具体多少不知道。然后咱家里头有伪造的玉玺和锦衣卫出入皇宫的牙牌，啊，好几个百个啊，这是谋逆的证据。那东西那你那就你一嘴你随便说吧，你可以摆到刘瑾家里头，反正那是你抄的，反正肯定不能按照贪污处理，你贪污只能杀一个，谋逆就不是一个了，谋逆是一党，对吧？你必须是反革命，呵呵。哎呀，等我讲吧，有意思。警告，这谁打的字儿？你那个字儿打的也挺专业呀。哎呀，不提这个了，等我到时候等我视频吧。下吧，你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就行。挺有意思的。退潮了啊，同志们。下周六。我看看都谁前头这几位。卓氏浮沉。哎呀，卓氏浮沉，哎呀，小胖小胖兄弟，这还有娇气好事儿，半生扶手马如千户的少女赵玉，哎呀，好了，再见了啊，同志们。